锵锵三人行，文道，今天我得给你介绍咱们京城一位爷，欢爷， 不敢不敢，欢爷， 无欢无不欢，当年是齐白石。是给你起的名字吧？ 对对对对， 就是当时就说起个什么名字呢？他叫吴欢，吴不欢叫吴欢。他爸爸是都知道吴祖光，妈妈辛凤霞。 是， 好像今年也是辛凤霞逝世 十周年。 十周年， 对 对， 是吧？这正好是周年祭嘛。 我母亲十周年了，去世了，一下子很快。 所以我说欢爷今天来，头一个就得夸咱妈。先说什么呢？我的意见是先说漂亮，咱妈有多漂亮，咱得先展示一下。你知道这块当年这扮相漂亮吗？ 啊，这扮相太美了。 对，而且咱们这个欢爷，我看这你夸妈漂亮才靠谱。 这个我夸呢，我这个夸得太过分了的话呢，我觉得 那有什么用？夸你老婆，你夸妈？ 但我要夸的不过分呢，又对不起我妈，对不对？但是我夸不算数。我觉得呢，我举出几个人来夸我妈。 好。 首先，周恩来，周总理夸我妈， 夸你妈漂亮。 对了。 周总理，这谁跟我讲的呢？当年这个，我文革以后，是李先念主席，他讲的，啊，这个秘书也都知道，都在场，说这李先念主席回忆说，当年总理就说了，三天不喝茶，不能不看辛凤霞。这是李先念主席传出来的， 名言， 那都绝对是该可靠。此外，陈毅陈老总，那也是夸，那也很熟啊，跟我们家呀，政治家夸也就罢了，是吧？关键是呢，齐白石、徐悲鸿、傅抱石这三位大画家， 这是有审美的哈， 看吧，当然他是有这个审美的，这个他们的审美的应该是至尊至圣的人物了。他们也夸辛凤霞，也是我妈的迷。所以我妈漂亮到这种程度呢，受到这么多人物的这种赞美呢，我觉得，那别人还说什么呢？是吧？因此，可能我妈真是非常漂亮。 我妈非常漂亮， 漂亮。 这你得审审美啊！你也是艺术家呀、啊。 对， 而且你觉得你妈的美在于哪里呢？ 我呢，今天是画画的，我就觉得我妈是整个的形象非常的准确。 准确， 一般人都长得不太准确。 女人当中呢，这个。有些朋友，比方说这个李准，电影剧作家李准呢，活着时候就说过，他说这个王强西施啊，这个赵飞燕、杨贵妃啊，四大美人呐、啊，是历史上传说，但我没见过。但辛凤霞，他说是我见过的所有演员里边最漂亮的。他不仅在戏曲演员里边，他实际上在电影演员里边所有的。现在的当时李准说的，把这些演员都放在一起，辛凤霞只要在那儿，肯定就是公主。 我天哪， 这真是李准是讲的。 可是我很好奇，就是一般孩子啊，比如说会不会觉得自己妈好看、妈漂亮啊？这好像这个他的，因为比如说你朝夕相处，小时候他拉了大，就有时候我常发现我一些朋友啊，男的。不大容易欣赏到自己母亲的漂亮， 是 你有没有这个感觉？就比如说，人家可能说你妈很漂亮， 女儿爱说就说是我妈 妈 漂 亮，儿子不大爱说这话。然后呢，我在想，是不是你跟我们一般男的又不一样的地方在哪？就因为你母亲还是个常上镜的人，你在演出里面看到她，所以你又隔了一重看到你妈。 你说的有道理，但是呢，我跟你讲啊，我说老实话，我现在看我妈的电影，如果我每天看的话，我每天觉得她确实漂亮，怎么比别人都漂亮？我很奇怪，这个事情是赖我妈自己太漂亮把我给弄成，她跟谁比，她谁都不如她漂亮。 哎，这个我就真想这个 看到 活的，你说，因为我就发现啊，这个漂亮单说照片已经不足以说明了，因为你看。历朝历代都有这种，就是 画像啊， 美人如花，或者在那个名士圈子里、文人圈子里哈，大家都觉得哎呦，传颂的这么一个美人，你把你妈说的就有点像是这么样的一个， 美人，那显然跟他平常就是不光是长相， 对， 整个的这种气质啊，或者是为人处事啊，都有关系吧？ 有关系。我妈呢，老实说，她是个平民出身，否则就不做艺，这不做艺人了，是吧？ 嗯， 平民出身，但是呢，在我的这个记忆里边，她天生的斯文，永远笑嘻嘻，我没骂过人。他没有说疾言厉色，当然他跟我爸爸有时候他矫情，他矫情，那时他有矫情，但是呢，他从来没骂过小孩，他不骂人，从来不出粗口。有些艺人呢，经常出粗口， 这个圈本来就有不少是这样的， 出粗口，因为艺人 对吧？ 我妈她真的不斯文，她很奇怪，这而且呢，你看连黄宗江，我黄叔叔他比我爸小嘛， 嗯。 宗江先生说啊，这新凤霞根本就是个仙女儿。 是，我这不光是他这个儿子说呀，我在很多这个怀旧文章里啊，都看到这种记载，就好像各方面的人说起新凤霞，哎呦，都觉得是心里边的一个，那真是仙女儿 啊，她仙女。 就是我就觉得有点是个谜啊，我就觉得有点想不透。按说一个女的，你说漂亮，她再漂亮，她也就是个漂亮呗，她怎么会有那么美好的那个回忆啊？在很多人心里， 你们比如说像这个仙女啊，往往我觉得就是平常我们这些看电影的人、看戏的人，哎呀，这真美啊，然后就有一个投射。但是您是他儿子， 嗯， 就比如说你也看过他的戏，又天天在身边那么接触，你觉得这两者之间这个距离是怎么样？反正他在家里呢。也是，有 在家干活， 他家里头都是，我告诉你，他真是漂亮， 漂亮， 在家里都仙女， 你不能坐在那儿，他坐在那儿就跟别人不一样。 你看，坐着， 平常在家坐着就这样， 哎呦，很有仪态。 你说是他， 对， 完全是穷人家孩子，他就是奇怪，他就是这么，我这个问题，我也一直搞不懂，为什么新凤霞他整个的状态就是那么漂亮， 投错胎了， 奇怪 啊。前世可能是在贵族人家，然后投胎在穷人家了， 而且不是老的，比较就是我妈去世，我举一个例子啊， 嗯， 我妈去世了，我到这个照相馆去喷涂我妈的照片，准备开追悼会啊，上到这个追悼会的时候取照片的时候呢，已经给我做好了大镜框， 嗯， 那这然后呢，我去交钱的时候呢，那镜框就放在柜台。然后呢，进来两个大学生，也是来照相的。然后我在交钱的时候，就听见他说：“哟，这是谁呀、啊？这怎么这么漂亮？这什么人？这人是谁呀、啊？这是？” 嗯 啊，也是有惊艳的感觉。这年轻学生见着我妈的照片，都是有忽逢绝艳之感。还有这个谁，李苦禅的儿子叫李二。 嗯， 这李二大哥呢，今年60多岁了。因为他小时候呢，这因为苦禅是白石的学生， 对， 所以呢，他小时候跟着苦禅呢到白石家，正好碰见我妈在， 说傻了。 李二后来跟我回忆起来，开政协会了，他说现在能见到新凤霞年轻时候的也没多人了，而且能贴进去说话一块玩的，就除了戏班的他们的朋友，年轻人这一代，他说我得算一个。他说你知道吗，我比你大个7、8岁，他说当年你妈到了齐家，他说满屋子都发光啊， 我 这真的，这李二说啊， 小一点不夸张，霞光万道， 他说啊，新凤霞走了还发光呢，这人还发愣呢、皮肤又好，人又斯文，长得又漂亮， 鱼香袅袅啊，是吧？ 他说我没见过这样的， 没错， 这 周围也不知肉味儿啊，这 是李二说的，一点不夸张。 这儿子找了一堆证据， 我得夸我妈， 再编 十年夸我妈， 对，这书叫十年夸我妈。 再这么说下去，他妈就不是评剧艺术家，是选美皇后了。咱有别的成就，你看这都是他妈写的书笔耕啊。这咱们广告之后再接着聊聊内财啊，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感觉这 星凤霞就剩下漂亮的，是吧？就是美，哎，真是我觉得好像当年说那个郁达夫跟那个叫王映霞的啊，这杭州美人，我就发现就有一些名媛，大家都很想见到这些个文人学子，而且就新中国，我就发现也是，你像星凤霞也是，你就感觉啊。不管是这个政界的哈、啊，还是文艺界的，还是什么界的，哎，都觉得这是个香港的词儿叫名媛呢，还是叫什么 名媛？ 甚至你有那么一种感觉，就觉得这些当领导的呀，或者一些什么大家呀，好像都挺宠着这个女孩子，她形成那么一个感觉， 对 是吗？ 是我妈呀，在这个就是在文革之前呢，确实是受宠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个我很简单的总理嘛，总理。邓颖超，而且就是邓大姐去世之后啊，他的秘书啊说啊，邓大姐的玻璃板底下还压着星凤霞的照片。 嗯，邓大姐感觉也是宠爱的眼神， 就是宠爱她。 啊， 另外呢，我妈妈呢漂亮，我觉得那还是一个外在东西。 嗯， 最重要的就是我妈37岁，她的舞台生涯已经结束了。文化大革命， 对，这是挺惨的， 这挺惨的，因为他是文革嘛，非常时期，就是有这样一个非常人物，他的遭遇就是这样，所以红颜薄命啊，这事儿也真是。 对，但是当时为什么不是这么多人宠着他？为什么他就是也受冲击这么厉害呢？ 文化大革命， 这跟你爸也有关系吧？ 跟我爸有关系， 跟您父亲有关系， 跟我父亲有关系。 嗯 啊，当然这个因为这个政治呢，非常时期呢，咱们就这个姑且不谈了，姑且不谈。 嗯， 但是就说这个我妈这样一个艺人，关键还是她的聪明绝顶。我爸爸曾经说过啊，说你妈妈确实是天才啊，是精才绝艺，旷古空前， 说是写了多少百万字啊。 这个呢，我爸在世的时候，我妈妈去世的时候说这句话就很伤心了。我爸说这句话，我觉得因为她是我爸爸的老婆，我爸爸这么说，这词儿要用到极致了。 嗯， 大艺术家用词儿也是很谨慎的。 嗯， 对不对？我爸爸用词儿很谨慎，但是夸老婆夸到精才绝艺、旷古空前。 哦，这是你爸， 这我爸说的。我夸我妈也就罢了，我爸夸我妈， 这不行。 对，这由他的心里头来。首先，星凤霞是吴家的恩人。我们吴家从中国的百年以来，那功勋卓著。我的曾祖父是湖北新军的创建人，这个辛亥革命武昌首义那个湖北新军是我们家训练，是我曾祖父训练的。 哦， 黎元洪大总统是我曾祖父吴殿英的部下。 呵， 这个推翻清朝，我们家有一份功劳， 有功有功， 对吧？ 啊，而且保护故宫好像你们家还有点关系。 所以呢。但是呢，清政府由于我的曾祖父啊发展他们革命党，被查出来了，把他弄死了。49岁，辛亥革命前一年撤职查办，1911年， 这是革命未成身先亡 啊。 对了，对了，对了，对了。这个出师未捷身先死，长使英雄泪满襟。这我曾祖父。 嗯， 因此呢，黎元洪当了大总统啊，我的祖父呢，就。20几岁到北京就当了北京市政府的秘书长了 啊， 那当然就给了这么一个名分了，因为他也干部子弟啊，对 创办 清朝有功啊， 对对对， 所以我一直纳闷他怎么当能创办故宫呢，就因为他父亲 故宫， 就是他就接管清宫了 啊， 北京市秘书长主管清宫，那时候溥仪已经下台，溥仪在清宫里赖了10几年， 对对， 最后是我祖父给段祺瑞写奏折，段祺瑞批准成立了故宫博物院，要不然清宫就改成公园了，他是秘书长，北京市的只管清宫，最后在他的建议下故宫成立，所以我的祖父20几岁到30岁期间的时候就开始创办筹建了故宫博物院，他所以才有这个名分。 哦， 那么我的父亲吴祖光呢，就出生在1917年，那就到我们家从江苏就到了北京了。 哦， 所以我们家从曾祖父，我的祖父，曾祖父是革命的军人， 对， 祖父是创办故宫，书画家，文化名人。 嗯， 我的父亲吴祖光呢，就是剧作家。 你看这个 星凤霞啊，就嫁到这么一个家族。 那为什么说星凤霞是吴家的？ 因为到了我祖父呢，因为 清朝把我曾祖父给办了， 嗯，把曾祖父办了， 国民党把我祖父给办了，到了解放后呢，我父亲由于这个直言不讳，也受到整肃，五十年也给办了， 办又 办又不能也办了，因为这是正事嘛， 正事。 那么我的母亲呢，在把我父亲办了之后呢， 支撑母亲 办了，在我 父亲帮我办之后， 也是他办了嘛，也算办， 不想办， 不想。就是我父亲被办了之后呢，我母亲就支撑我们全家， 就独个办了。嗯， 对啊，所有的人都让我母亲离婚，我母亲死不离婚，就是根定吴祖光，他说我根定谁就是谁，对不对？我辛凤霞就是这么个人，所以37岁被迫离开舞台。10年文革变成残废，残废之后，我说辛凤霞呢，这时候就考上我父亲了，因为我父亲觉得他已经残废了。那么我父亲说，凤霞，我对不起你 啊。他这个残疾能介绍一下是 这个残疾呢，就是因为文革嘛，嗯，文革被打被骂又受气，我妈呢。这个又是一个啊，会演戏，但是又不善辞令啊，你知道吧？在舞台上伶牙俐齿，在台下呢，这个 这很多艺术家这样， 他不善辞令，所以窝囊气，老这么气，又是血压高，又是被打被骂被劳动，你想这么一个大名角，嗯，受欺负，结果最后。半身瘫痪，活活又血压高，又就 生闷气 ，气成偏瘫了。啊，37岁不能演戏，47岁就瘫痪了。嗯，活活气成瘫痪了。 哎呦，真是，这是时代悲剧，这是时代悲剧， 时代悲剧。所以这种的事情，那么到这以后呢，我爸爸就说：“凤霞，你呢从小演戏，对不对？现在残废了，如果你要能把你。”过去的事情写出来给大家给后代们看看不是挺好吗？你要能成为作家，我觉得那你就是又升华了，对不对？但是我妈呢，从心理上讲，她当什么作家呀？后来我妈跟我说，我哄着你爸爸呢，我哄你爸爸，他说什么我就听什么。为什么呢？这又是一个女人心理，她的灵性。她说我怕呀，我病了，你爸爸也岁数大了，嗯，对不对？我不干点事儿，我一天找你爸爸的麻烦，你爸爸也活不了几年，对不对？嗯，我别给他添乱了，我怕你爸爸。所以他为了照顾我爸的情绪，不给我爸添乱，嗯，他才去写一些东西。啊，哎，他完成 写就写的太多， 结果 为了哄你爸就 写了这样， 全是辛凤霞写的。 我写了一写了一辈子， 写上瘾了，这是 写上瘾了。而且呢，但是写的开始呢，那也很有趣味。嗯，他写完了之后呢，我爸爸就经常过来看看。我爸连看他字写都看，跟不看写什么内容，就说：“哎，凤霞写的太好了。”真写得好， 太好了，太好了！ 我赶紧得给爱卿看，要不然给巴金看， 没 错，要不又把叶圣陶请来了。 所以这一家人都是演戏的吧？ 对，我哄我妈呀， 都没看， 看都没看， 太好玩 了！又把叶那，你想想，叶圣陶、巴金、爱卿，这都是一时尊宴，这个文坛泰斗啊！嗯，写完了就给他们看，完了就跟着哄。哦，叶圣陶说：“这个本色见才华，我亲辛凤霞。”叶圣陶，爱卿就说了：“凤霞的文章如风过水，自然成文。这水波平如镜，风一吹，波纹就开始如风过水，自然成文。”这叶说也说成真的了，我妈就。 我发现这些人在美女面前都酥了。我们写点广告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哎，你看人写这书，我当小演员的时候，嗯啊， 对， 你说大家为什么都这么宠他呀？ 都这么轿子八人抬的，写个东西这家风华绝代了都。 啊，不，他听话，我妈这人，好不像有些演员呐，脾气割色啊，他不，我妈不，我妈她随和，人家怎么说她怎么笑，她听话。另外，她骨子里崇拜文化人，她觉得她地位低，她觉得我没文化，这些人都是了不起的，你知道吧？ 嗯，其实啊。就说戏子，但是这个说法不好听，他但是这个大戏子啊其实都是精灵，说是三百年出一个，就这种人身上，你比如说他不一定有很高的文化教育水平，但是呢凡是属于文艺方面的事儿，他一沾就灵。你比如说你妈妈就要写东西就写，要学画画好像画的也不错。哎， 齐白石见到他呢，立刻就收为义女，要教他画画。而且齐白石一见着他就喜欢画画，因为他那时候老睡觉在家里边，齐白石已经九十多岁了。我妈一去他立刻就精神了。所以我妈就哄着啊，我妈就哄老先生，老先生就画画，一来二去我妈也画画了。而且在他学生里边最像齐白老的就是我妈，他虽然他没什么文化，但是他下笔乾坤已定，就我妈那自信的搞艺术啊，他这自信天生的，那他知道他自己都了不起， 可能自信是源于就你说的他长得准确， 他长得准确， 这个艺术方面他比他下笔准确，是吧？ 下笔也而且气派大，他一下笔我爸爸就乐，就是他含糊都不含糊，画画说那派头就大了 啊， 啪不在乎，这种颜色上去就来，那线条唰就下来了。 我在台湾在香港嘛，那个时候呢看的东西啊其实不多，反而都是事后看回忆看评述的多，因为以前呢比如说当然吴炯光就您父母的故事我们都听过很多了，在海外的时候，但是呢就是他的漂亮怎么漂亮什么我们反而听得不多，我们听的都是比较惨的事儿， 没错没错，这是很比较悲惨， 关于幸福侠听到的不幸太多了， 对，不幸的事儿我们反而听得多，幸的事儿就听得很少。 嗯， 对，咱们在不幸里边找点幸吧，那以后。 他真是觉得就是儿子对自己妈妈呀，他怀有这种感情，赞美的这家伙好像一个情郎。我觉得人家有人说女儿跟父亲是情人，你这个有点跟你妈有点这种。 啊，对，我这也确实，她是真漂亮。啊，对，那说咱们就是这点爱好嘛， 就这点爱好，这还漂亮，你 真的，真是。 这问题对你太太形成压力吧？你俩整天这么说啊？ 他反正没这没办法了， 对 对对，没办法。 跟太太说，你跟我妈比起来还差远了， 只能认婆婆了。